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马三立曾经表演了何时创作的《买猴》，而被错化成了右派。1979年落实政策的他重返舞台，为他的观众带来的依旧是老朋友何池的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啊，我们就和您接着聊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艺术人生，说说马三立与何池再续前缘的故事。1979年的春天，落实政策不久的马三立作为天津市文艺界的代表，赴京出席了全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时，局界为全体代表奉献一台群星荟萃的晚会，马三立和搭档王凤山带来的是何池创作的《今晚十点钟开始》。当马三立在潮水般的掌声中登场，面向辉煌的大厅和热情欢迎自己的同行观众，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自己的脚下展开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今晚十点钟开始》片段，然后我们再接着聊。 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好。 怎么样？ 好。 我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对。 我努力学习，不久的将来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是。 研究科学， 哎， 打算盘，练算术，加减乘除，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我是科学家，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学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意大利、缅甸、印度、尼泊尔，我连坦桑尼亚的话都会。 太用不着那么些 个了，这么些个，多会一种外国话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也 我是科学家嘛，必须要发明，科学家必有创造。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要亮就亮，要黑就黑，需要刮风就让它刮风，需要下雨就让它下雨。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什么叫台风，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我想往宇宙空间转一转，我想往各个星球看一看，抓几个飞碟来。我想到哈利彗星上看一看，哈利彗星就是扫帚星啊！ 啊， 他是扫帚星 啊！我看你一定是扫帚星，你一定是扫帚星。 我这想法怎么样？ 想法，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想法是不错呀！ 啊， 您这要做到了，那是再好了。 我谢谢你， 啊、 我谢谢你鼓励我、 哎， 你相信我吧？ 相信。 我向你提出保证， 哎， 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好，您这种精神还值得我们敬佩。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好，祝你成功。 谢谢你，谢谢你。再见。 好， 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再见， 同志们，再见。 哎， 好。 这是个要强的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同志，同志， 哎， 同志， 怎么回来了？ 您说 我行吗？ 只要下决心就行。 我对科学化学一点也不懂啊， 努力学习啊。 那么些个外国话我得多少学会了啊？ 这你可不能嫌麻烦。 我不是嫌麻烦的，我是考虑我这个性格呀、 哎、 我要当科学家不太合适啊。 怎么？ 因为我呀好动不好静的。 是啊， 让我坐的屋了化验这个试验那个，小瓶子小罐子摆一堆 啊！ 我急了，我摔了它。 那还行吗？那个，那怎么办呢？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也对。那么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军事家。 你当军事家？ 哎，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是啊， 我要努力学习，不久将来我能当一位军事家。 哦。 就从今天10点开始研究军事学 啊、哦， 练 练 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 哦， 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 嗯、 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3点呈现，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你干嘛？ 射击， 射击呀、啊， 射击！ 哎，谁发的你枪？你 枪啊？ 哎， 枪我买， 买！ 哎， 哪有卖的？ 哪有卖？你卖？ 哎，我 你有？ 我没有。 你没有啊？ 哎， 我百货大楼买。 百货大楼买什么？ 百货大楼儿童柜，儿童柜那有的是枪， 哦、 大枪、小枪全有。我买， 买玩具啊？ 哎， 拿玩具的？ 拿我下功夫。 哦。 因为我是军事家， 对，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哎， 我学习抗日战争经验。 对， 我要学习解放战争的经验。我学习斯大林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经验。我在研究库图索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我学习诸葛亮、司马懿的战争艺术。我想写出本书来，叫《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好， 我再写一本科学的战争理论，发挥我们国防科学现代化无穷的威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管天来地来海来等呢。 行了，累了， 一切消灭干。 不，成了 啊！ 您累了，歇会儿吧。 不累，这怎么能累？我的想法怎么样？ 想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哎，想法是不错的。这要是做到了，太好了！ 谢谢你， 哎， 谢谢你鼓励我， 哎， 你相信我吧？ 相信。 我向你提出保证， 嗯，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哎，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嗯，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哎， 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您这精神还是好的。 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我努力学习，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世界上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好，祝你成功。 谢谢你， 嗯， 谢谢你， 哎， 再见。好，再见。 哎，又好。也许行、嗯、每个人的志愿不一样。 同志 怎么又回来了？ 因为 我行啊。 你不是下决心了吗？ 我考虑我这身子骨，我怕盯不住， 架不住锻炼。 这已经都这样了，这怎么锻炼呢？这我当军官 啊， 当兵也不要我， 那怎么办？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这又当艺术家？ 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啊， 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是啊，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对啊， 对吗？ 说那么对， 哎， 你干得了吗？ 太行了 啊！ 搞文学艺术 啊， 我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一个月的功夫读完了初中的课本，两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嚯， 五个月的时间我自修到大学的水平。我是文学艺术家，我要向老一辈的革命作家们学习，学习周扬、夏衍、贺敬之、刘白羽的文学著作，我学习沈雁冰的，学习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认真阅读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华盖集》《三贤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学习郭沫若郭老的《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鹰卷》《以凡诺夫带海鸥》《果戈里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题》，我是完全服从。我多看些个古典著作，什么叫《三国列国》？什么叫《东西汉》《水浒》《聊斋》《西游记》《红楼梦》《武林外史》《三言二拍》《金谷奇观》，全看。我研究诗词歌赋，韩愈、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王安石、苏东坡的文章，我是能写能背。 哼， 当然了，最主要的要加强我的政治学习。我认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的文选、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加强我的政治修养，提高我的艺术水平。几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 我看不透， 你看不透，我早就看透了。我这动笔了， 哎， 写了， 哎， 搞创作， 不不， 姚雪银，姚雪银写出长篇小说《李自成》 啊， 我就不信我写不出来。 你写呀， 我写，我当然我写，写几部长篇小说， 嗯， 弄几个电影剧本。我多写写个寓言小故事，我多写的讽刺小品，我写的讽刺的，我讽刺的自私自利的人，我讽刺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我讽刺的天权的把式净说不练的人。 对啊，这种人得多讽刺。 那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啊， 我也写， 你也 写，我写真自由书。郭沫若《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 嘿， 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我来六亲不认。齐可夫有鹰卷，我来平谷树。还有三姊妹，我来五妯娌。果戈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净跟人家学， 净跟人学挖呀。不久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你啊， 马三立，就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几年以后你再见着我呀， 啊， 嘿嘿，我就不这样了。 那是你就胖了。 胖当然胖不了。几年以后再见着我，我就不穿这样的衣裳了。 穿什么？ 我就穿皮鞋了。我过几年我就皮鞋了。哎，我就毛料的制服了。 哦， 我的胸前的奖牌、奖章、纪念章我就戴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稿费、录音费、彩虹、超飞都我的。 哦，超飞 啊，我钱就多了。 嗯， 有钱了我就， 嗯， 有钱我就买被窝啊，买棉帽子啊，有钱我就吃炸糕，天天吃包子，天天吃包子。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累了，你饿了吗？ 啊， 饿了吗？来个烧饼练练。 烧饼 啊？ 哪有烧饼？ 买去了。 谁说烧饼？ 哎，一会儿就拿来 啊！ 一会儿拿来。 烧饼先不忙。 哎， 我在文学创作上发挥。 先生，你歇会儿 啊， 歇会儿，歇会儿。 我这想法怎么样？ 嗯， 我这理想怎么样？ 行了 啊， 干吧。 好，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嗯， 我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 祖国的好儿女了。 哎，对，我就不配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啊， 您这套我都会了。 对，那就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不久的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我就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你祝我成功。对，谢谢你，再见。谢谢你，再见。 什么德行啊！ 呀，又回来了不是？ 不是， 哎， 同志， 哎，您说 我行吗？走。我看你什么都不行。 哎呀，你不相信我了吗？ 我早就不相信 了。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嗯， 我就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谈， 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要死了，您遗言嘞？ 哎呀，我这个人呢，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无畏的精神，乃真不挠的信心，我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 嗯， 就从今天10点钟开始。 哎，不久，长，你等等吧。 啊， 现在10点都过了， 10点过了。 哎， 哦，是没关系，我不是今天这10点钟开始。 哦，打明天起， 我不定哪天这10点钟开始。 是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3年胳膊，5年腿，10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识下尖中间透地花葱。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第一次接触到今晚10点钟开始这个段子，那还要追溯到50年代了。这个作品就像买猴的姐妹篇，成为马三立艺术高峰时期以及后半生的主要保留节目。事隔多年再次上演这个作品，马三立表演起来还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1981年，马三立又推出了何池的新作《似曾相识的人》，成为那个时期很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似曾相识的人》片段，然后再和您说说马三立和《似曾相识的人》之间的故事。 您对我们也不相信。 怎么会不相信？咱无非就是你不得到取他给你签个表啊， 啊啊， 签表你就是上班了。 哎哎， 你咱们得谈谈这个填表工作呀。 哎对， 哎对，出身历，你是出身是？ 我出身 啊， 中农， 中农，中农，这个可得说清楚，是上中农下中农，这个要就是富裕中农。 嗯，我啊， 说咱别含糊， 我们家算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 哎哎哎， 那富裕中农就是比中农还富裕。 哎， 哎呀，这个得考虑考虑。 怎么？ 你富裕中奴吗？他富裕啊，富裕中奴是接近富奴了，再一蹦的就是地主了吗？富裕中奴了，有房有地，有车有马， 嗯， 没有长工有短工，庄稼忙了雇散工，3亩地一头牛吗？孩子老婆热炕头吗？房前房后烟叶扁豆，田边地头砖头满沟，是不是？白天下地，晚上边篓和鲤鱼虾吃没够，冬天冷了不能下地干活了，挑着风箱上市里来弄爆米花， 哇， 对不对？赚钱嘛， 哎， 钱不够你赚的，赶集上店卖死鸡，刀定假香油，自由市场，到自由市场那儿做买卖，不怨你们吗？自由市场那儿弄那土豆、糊弄泥当松花卖，你变法赚钱，你富裕惯了，你到曲团来，我看不行，根本谈不到。别谈了，你到这儿挣这几十块钱工资你就知足了？你滚滚捣乱，我们曲艺团，我们你算，哎呀，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做的成绩最好，又弄你这么个来富奴地主，那不行，谈不到。 我没有那么富裕。 你富裕，你挣钱多。 你说我富裕什么？我没那么富裕。 你没富裕，你没富裕 啊！ 你看你这穿着咋？你看你双皮鞋， 啊， 让大伙看看，抬抬脚，哎，你要不富裕，你能穿这么好看的皮鞋？ 啊， 你看这样子。哎，这样子多，你皮鞋样子多好看，啊！瞧我这双鞋，瞧我这双布鞋，太难看了，换两回后掌了。这鞋实在是不像。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鞋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看这穿着多抬面多好看，哪买的？ 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是啊， 你带我买双。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捎一双来。 给我捎双来。 您穿多大的？ 你穿多大的？ 我这39.5。 呵，一边大 是吗？ 咱俩脚一样。 是啊， 我也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办，你不就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怎么样？ 归我？ 归您了。 卖我？ 哪能够卖给您呢？送给您了 啊！ 我戳下来，您试试。 哎，别脱，别脱，别买，别别脱，别脱， 没关系。 一会儿不忙 啊， 不忙， 不忙， 不忙。一会儿再脱， 哎， 一会儿再脱。 哎、 你这你实在啊，哎，实在人啊， 嗯， 我喜欢实在人。你看我们曲艺团大部分都这个实在人， 嗯嗯， 哎，我就喜欢实在人。你到曲艺团呢上班，我看没问题。 哎， 你到曲艺团工作吧。曲艺团工作填表，明儿你就 干 啥？哎，你就上班了。 哎， 没问题。 哎， 填表好办 啊。 你这个你别考虑这出身啊。 哎哎， 这你别有这顾虑啊。 没有。 哎呀，出身每一个出身嘛，他不是自己选择的嘛。 哎， 出身有什么？富裕中奴他还是属于中奴吧？ 对。 哦，对呀、啊，地主富奴不还都改成分吗？ 哎， 这不通过劳动改造还好了。你这没问题。 哎， 这给你改一下 啊， 改我填表给。贫奴，改我去改贫奴，咱一样都跟我一样都要饭，完了咱就这么写。 爷子， 哎，对，没关系，没关系。 您该怎么写怎么写、啊， 没关系，我改好几个了。 哈， 啊， 哎哎， 明儿你就曲艺团上班啊？ 哎哎， 参加曲艺团没问题。 哎哎， 曲艺团成员之一。 哎哎， 没关系啊。 哎， 你不会唱不要紧，你不演员不会唱，你可以不派你场，没事、 哎、 你在这一待，没你叔在那没事啊。 哎哎， 就填表，填表，明儿你上班。 哎， 早点我那儿等你，你把这个鞋擦点油，啊，你打亮点，你换副鞋带，你来新鞋带。啊 啊！ 别把着脏了，曲艺团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把着脏了。你摘道走， 哎， 摘点道走。 哎， 你擦擦，你擦擦擦。 我到家就不穿了，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好好， 您别到曲艺团进门我就教过您。 哎，别教我 啊！教我 别教我，你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啊， 啊， 那是我的，你装那里去。 哎哎， 这关键里头， 哎哎， 你这个填表没问题， 哎， 你曲艺团的成员之一， 好， 上班填表我就给你签了， 哎， 不用你填，我拿张表，我，你的名字是什么？ 王凤山。 王凤山，哦，这我记住了，我王凤山， 哎， 凤是凤凰的凤啊，王凤山， 哎， 还得填年龄，年龄呢？多大？年龄？ 61。 61，哦，这好记，这我记，年龄还有这个原籍什么地方？ 北京人， 北京人，北京，我就写北京市吧。 啊， 北京市啊。 哎哎， 还这个性别，性别，男的，您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女的。 您这还问吗？ 啊、不，这得问他，这表上有一个，表上有这个性别，这得问。 表上有您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啊？ 看不出来啊？ 好嘛， 看不出来， 连男女都看不出来了。男的 啊，男的，您说这咱们就落实了吗？ 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似曾相识的人片段，这段节目是何池1979年创作的，经曲艺团领导转交到马三立手的时候呢，已经是一年以后了。大病初愈的马三立和瘫痪在床的何池，从而呢开始了二度合作。就像当年对买猴今晚10点钟开始一样，马三立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作品的理解，倾注心血进行了加工润色。在延安影剧院首场演出的时候，马三立特意先郑重介绍这一段相声是何池同志的作品，表达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历史渊源。而只能仰卧病榻观看电视转播的何池对演出极为满意，认为谁也说不了他那么好。马三立在此后开始推出了一批经典的单口相声，这其中的故事啊，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和您慢慢聊。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为您带来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朋友》，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